唱起这首歌，我的歌中各有风雨声。回不得的家园，鲁港的小镇，当年离家的年轻人。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。繁荣的都市，国度的小镇，徘徊着文明邻人的门。 学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快乐

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，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，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。 长长路上，颤抖的风雨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。 啊，亲爱的人啊，携手前进，携手前进，充满阳光，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，充满阳光。 可无恙，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 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去想，夜夜变忧伤，真叫人为